好，翻嚟嚟，依家第四节啦，咁就回应网友及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 系， 咁啊先回应咗网友先啦。咁咧就有个网友问，佢话其实现代战机即系咧基本上规避呢个嘅导弹啦，即系无论呢个导弹系由 SAM 射出嚟又好啦，或者系战机空对空咁射过嚟又好啦。 系， 咁其实咧嗰个规避咧系如何规避系嘛？ 系， 我想讲咧，可能你唔觉意嘅啫。其实呢个 topic 系好难答嘅。 系， 因为首先咧，我哋要定义嘅。个定义咩咧？就系、是、首先咧，空对空导弹咧，都仲要分短中长噶嘛。 系。 咁你话你嗰短程嗰啲红外道嗰啲咧， 系 就好问噶啦。基本上边个射边个揿先咧，个赢率咧都七成以上啦。咁所以咧就睇边个揿先嘅啫。 系。 揿先咧，如无意外，对方都死先噶啦。 系。 可能你啊都未揿得切啊，你就爆咗。 哦。 咁所以咧。边个射先，边个赢先咧？就喺短距离嗰啲空战会发生咯。 系 好啦，咁另外咧，如果中距离嗰啲啦，即系你话你讲紧嗰啲 AIM 120D 啊， 系 叫做中远距离啦。 系 咁咧，就佢个有效射程咧，就大概系100至120啦。 系， 但系咧，其实咧，佢真正嘅射程咧，其实系唔止嘅。 系， 佢真正射程系大概去到180至200公里嘅。 系， 咁但系就我哋成日咁讲，因为咧，我哋有个 concept 咧，要讲一个叫做。可逃逸范围 系， 同埋不可逃逸范围。 会转弯噶嘛？始终个战机度转弯噶嘛。 系啦，咁呢个咧就应该大家有啲资深少少都听我哋讲过噶啦。 系， 咁咧一个情况系咩咧？就系话，如果咧你系空战先啦，空对空嘅导弹啦，咁样空对空导弹咧，你点会知道人哋射你咧？你冇发觉咧？你睇嗰啲战争片咧，嗰啲飞机咪会嘟嘟嘟嘟嘟咁响嘅。好似咧，据说唔知边啲国家咧会有把女仔声讲嘢嘅， 系咩？ 系啊，有咩咩导弹逼近嗰啲咁样， 系咩？ 系咪法国嘅就？好似系，好似法国系把女声讲嘅， 系咩？ 系好个人啊， 中文嚟嘅 嘛？唔系，好似系法国佬。 O、okay. K， 法国法文应该系，唔知系咪咧？呢个传说嚟，我听人讲嘅。咁、 okay. 咧，我未揸过，唔知。咁但系咧，就通常系嘟嘟嘟嘅。 系 你见嗰啲 F-14咧，以前我哋睇 Top Gun 系咪啊？ 系 Top Gun 嗰时都系嘟嘟嘟噶。 系啊， 咁系咁嘟紧，好惊噶嘛。 系啊。 通常嘟嘟嘟咩意思咧？嗱，呢个咧其实一个咧叫做雷达接收器。 系。 咁你又谂到佢接收啲咩雷达嘅信号咧？ 系。 就系、是、对面嘅火控雷达。 系。 即系对面咧，佢咪要照你嘅。 系。 照你嘅过程，如果佢 scan 你咧， 系 就会嘟嘟嘟嘟呢个速度。 系。 如果 lock 到你咧，就嘟嘟嘟嘟嘟呢个速度。 咁佢系就系咁数啊，咁数啊，咁数啊。 咁所以咧，就嗰阵时咧，如果我已经开始嘟嘟嘟呢个速度咧， 系 机师就应该做规避动作。 系 大 G 嘅， 系 即系不停做，咁啊做到可能好接近九 G 咁样吓， 系 总之要摇摆摆脱到佢嗰个位咯， 系 咁啊开 A B 嘅， 系 开 Afterburner 咁走噶啦， 哇！ 咁如果俾你甩到咧，你就快啲调翻转头望人啦。 哦， 咁你冇发觉咧？以前你 F 14咧，咪好兴咧？佢哋如果两架飞机一超越咧，系向后望噶嘛， 系 咁向后望噶嘛， 系 因为咧，其实去到嗰啲位咧，你。就算是佢都要望到斗快咧，咬翻人哋咧、哦、就最快嘅，呢、這个最快咯。所以你见嗰阵时咪好兴咬后系咁睇，同埋咧中国啲机咧咬后睇嗰个角度咧系冇西方啲战机嗰个位咁好嘅。 大镬， 系啊，呢、這个系其中一个问题嚟啦。呢啲好 detail 嘢嚟噶啦。好啦，咁讲翻啦，跟住咧空战咧就系、是如果咧大家系中距离嘅，举例嚟而家你知道解放军有一个叫做 Pelic 15啊。佢叫长距离噶啦，其实叫你当 PLX-12 咁啦，中距离咁就射啦。咁咧就理论上中距离又点睇咧？咁都系你都要 lock 人噶。 系， 如果我个 sensor 比你个 sensor 系敏感啲嘅， 系 你lock 我 sense 到，我大规模动作飞走，个大 G 动作飞走咗， 系 我 lock 你迟咗两秒， 哇，两秒就 先 sense 到，但我已经发射咗啦， 系 咁你就死噶啦， 我必死无疑， 系嘛？嗱，但系最后系咪必死无疑咧？又讲第三个 concept 啦，就 系、 是、可逃逸范围同埋不可逃逸范围。咁假设啦，如果你 AIM 120D 咧，就其实都话俾你知噶啦。我哋嘅有效射程咧就大概系80至120。咁如果我 lock 你嗰阵时，大概系100公里度啦。咁 lock 你啦，你又唔知道，到我就嚟揿掣你先知道。我都揿咗掣啦，跟住飞过嚟。咁因为佢大概系有20几 G 嘅机动力啦，起码都。咁你又得九支啫，咁你都死梗㗎啦。咁如果你真係大概100公里以内呢不可逃逸嘅话呢你就死㗎啦。咁你当100公里都仲有得走赚，但如果你60至70就死梗。但其实呢我哋讲嘅所有嘢呢都未係最后作准㗎喎。最后作准仲要牵涉咩呢牵涉天气啦。即係例如话你落雨都会少少干扰嘅理论上。少少嘅啫。但係呢另外一个呢会麻烦就係咩就係、是、你高空低空。 如果你高空咧，应该死紧。 系 低空咧，你就试下同佢斗飞咯，因为你有多过佢嘛。 哦，系。 你试下有冇机会最后飞到佢冇油啦？ 哦，飞导弹冇油， 飞到导弹冇油啦。 系 呢个亦都有机会。 系 因为睇空气阻力嘅。 系 咁，所以咧，你 suppose 咧都要睇埋对方个训练 manual 啦，即系机师质素啦嗰啲嘢，干扰弹嗰啲嘢啦。但系依家越嚟越冇用嘅，有啲干扰丝啊、热焰弹越嚟越冇用嘅。 系 咁，所以咧，你问我就好复杂。但系咧，有样嘢咧就简单啲，就 SAM。 系 如果咧系对面地面防空系统啊 ，SAM 咧，因为问题系嗰支弹大火力够，射程远，同埋人哋咧有晒啲光电雷达，佢夹住你嚟射，佢唔会俾啲嘢干扰噶啦，中嘅机会就好高。 哦、 所以理论上，如果你俾 SM lock 咧 ，lock 到咧，已经嘟嘟嘟嘟嘟，而人哋唔系空战嗰啲咧，你依家嘅死亡率就好高啦。 哇！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有睇咧，基本上连美军啲战机都要死嘅。 哦， 即系之前咧，你见咧沙特阿拉伯嗰架咧 F-15 咪死咗啦。跟住你连以色列咁串嘅 F-16 都中过啦，俾人，因为对家用 S-200 嘛， 系 S-200 都 lock 到你，但系最大问题其实咧 lock 你都唔易嘅，但问题你真系 lock 到咧，就阿婆射你都死嘅，真系，咁、哦、就最惨呢样，咁所以咧就如果俾 SM lock 到咧就好麻烦，你但系你规避到佢就唔系咁难，如果嗰啲旧嗰啲就呢样嘢啦。 曾经有套戏因为 behind the enemy light two 嗰度嘛，嗰个即刻一个 F 十八叫男主角喺度避个 SAM 啊嘛。 哦，我知道你讲边度啊？ 系啊， 我最后爆咗啦， 爆咗。 但系嗰度有啲搞喎， 系搞，冇可能追九条街嘛。 唔系啦， 我最多追咗两条街嘅，我唔追九条街。 你讲嗰度咧系嗰个机师话，即系唔知 shit 机就开始飞啦，跟住咧支导弹佢已经避咗几次噶咯。 系啊， 佢避咗几支添。 系啊， 跟住人哋射咗几多支，射咗四支啊。 系啊， 跟住佢已经有三支系俾佢因为避而冇咗嘛。 系啊， 但系最后嗰支中啊嘛。 系啊。 一嘢插落佢后面嘛，跟住佢剩翻前面嗰橛嘛， 系啊，跳伞咯， 弹射嘛， 系啊， 唔知佢后面嗰个弹先嘅， 系， 跟住前面嗰个再弹咯， 系啊， 我印象中系分开弹嘅，就唔系一齐弹嘅， 当话头嘅弹都系弹射啦， 系啊系啊，好搞笑，我都记得你讲嗰度，喂，啲人咪好搞， 系冇人追九条街嘛， 系 最多追两条街，最多追两条街啫，唔会， 同埋人哋会射四支噶，两支够你我啲命噶啦，系啊，所以其实都系假假地呢单嘢都 系。 好啦，就呢位网友暂时答到你呢度好嘛？其实就好复杂嘅单嘢，其实我哋系应该要做专辑，画晒 PowerPoint， 解释嘅。咁但系讲呢个位啦，好嘛？即系希望你即系够啦吓，讲到呢个位，暂时啊，讲住先。好啦，咁我哋咧，讲咧，唉，嗱，有单假新闻一定要讲先。你问我，我都假新闻嚟嘅， 系， 但一定要讲。嗱 ，Alex 铺咗出嚟嘅吓，我同 Alex 冇夹噶，即系我就咁讲嗱。Alex 之前就铺咗一张新闻，就话嚟紧咧，即系有个宣布噶嘛，但唔系官方嘅， 系 即系个宣布咧就话，海军嚟紧咧就会拣咗呢个嘅 FC 三十一， 我多维都吸翻嚟嘅， 系啦，多维嗰边系咪啊？ 系啦， 俗称哦，多维你成日都有个 call 名嘅， 睇多维咪认真啊嘛， 好似讲到佢哋系啲喜剧嗰啲嘢咁样，咁咧 FC 三十一大家知啲报咩啦？就系我哋俗称歼三一系嘛 ，J 三一咯，我叫做 系啊，其实佢唔系 J 三嚟噶， 未 J 啊， 未 J 噶， okay. 即系连大陆都唔 J 佢噶 ，OK， 系啊，即系二零就 J 咗啦 ，OK， 但系三一未。J 嘅，咁咧三一咧，你可以 J 咧 J 三一麦能盒啦，系啦，你自己 J 嗰啲啦。咁咧军迷有啲失望，因为原因咧就系、是，嗱而家咧啲人话咧佢嚟紧会上舰载机嘛， 系， 即系嚟紧会上舰载机，就即系想嚟紧嗱，你知啦，佢呢啲咁嘅机咧，佢个好处就系佢够轻， 系， 佢你预佢足满载都系廿零吨，廿吨松啲嘅啫， 系， 架机自己咧大概九吨到， 哦， 但我估唔得，我估呢架机咧。就咁都应该要十一二吨， 唔得边有可能啊？你九吨去到台风啊、阵风都咁细 部，啊，但系佢个问题系佢载得弹都几多噶？ 仲有你自己有弹仓，你唔同其他全部关喺出边， 同埋最大问题佢啲材料渣， 系啊，同埋你谂下你，同埋一样嘢，你副引擎都唔细，你副引擎系呢个涡扇十三，即系呢个米格廿九 Audi 三十三个副嚟， 系啊，同埋佢装两个嘛， 系都两个， 装两个啊，咁装啲有啲人话就因为佢装两个， 系啊， 所以就可以做舰载机。我上集我咪话 J 十唔得嘅，除咗骨架唔得之外，因为佢得一个人发动机， 系啊， 所以就唔可以做咁讲。 即系歼十个问题啦， 系啊，歼十个问题。咁另外咧就嗱，我系咪之前又同 Alex 讲过，同大家讲过啦？嗰啲大陆嗰啲军事专家咪成日讲嘅， 系 嚟紧有军二零睇啦，我话冇啦，飞都冇飞， 系咯。 跟住有啲人咪话歼三一， 样都冇变佢出嚟， 冇啊。歼三一咧就有啲人话，诶嚟紧可以做呢个嘅舰载机嘛， 系。 跟住我话，喂，你连真机都唔 show 出嚟。点睇啫？ 跟住咧，你知今次何止嗱？虽然我同 Alex 冇去啊，但我哋收到通知咧，系入面系冇真机嘅， 系 又系模型， 有模型。 唉，嗱，我2016年嗰年去模型，2014年净系飞俾你睇， 系咁拐下拐下啊嘛。 但系你都冇真机摆出嚟， 系 咁，其实你有咩诚意咧？佢最衰系咩咧？你知唔知大陆咧系谂住攞呢部嘢嚟做外销啊？ 系， 但系问题系你有冇见过一个厂商会望住一个模型同你讲我要啊？ 有暴风雪 我要，唔系咁佢都系做出嚟啫，冇人攞货噶嘛依家。 系啊，我 依家问题系我做咗个模型啦，然之后我同 Alex 讲，你 系 一个沙特阿拉伯超级有钱人，然之后咧你会走埋喂 Larry 啊，你呢个模型都砌得几骨子啊？我想要一个中队啊。你唔会噶嘛？ 唔系啊，因为俄罗斯 T50都系咁啫嗰阵时， 但系人哋 T50都靓好多啊，系咪先？咁所以咧就唔会咯，有问题。咁所以咧就系好尴尬。即系你依家系咪话可以做弹射？佢仲要做弹射，即系 T 型喎。 系 弹射型，即系你个骨架要劲啦。 系啊。 咁同埋弹射啦，佢弹射个好处，即系佢嗰个设计咧，因为两个孖碌嘅。 系。 啲人就谂，咦？你孖碌系咪做舰载机？ 系啊。 有机会， 有机会嘅， 有机会， 实预咗会嘅， 有机会。同埋你话佢本身设计就谂住用舰载机做嗰个蓝本，有机会 系啊。 但问题就系佢真机唔出啦， 系 个弹仓话改咗，但系佢依家未有啲好常见嘅视频啦，你睇唔到啦，又连个咁重要军子都唔出啦，咁即系证明咗佢仲未定型啦， 未定型。 跟住佢计唔得啦，飞行外即系嗰啲气动外形又唔得啦， 系 咁其实都好啲都唔得噶。咁但系最衰就系咩咧？你记唔记得我哋有个叫彩虹七啊？ 系 彩虹七咧，你讲过嘅。你话彩虹七个样咧，好似好似嗰、那个MQ25啊。 系 你话似嗰个嘛？ 系啊。 咁你记得佢系飞翼型设计嗰个咧？ 系啊系啊。 系咪 Lockheed Martin 嗰个咧？彩虹七都有得睇，咁点解你冇得睇啊？ 唉， 你仲要啊取代歼十五？咁你话老实啊？你问我觉得问，同埋咧，佢最紧要就系咩咧？佢咧个挂载量系劲嘅，去到八吨系劲噶啦。 系 八吨我冇记错，劲过 F35 噶。 哦 ，F35 都冇八吨啊，好似咁啊，应该5-6吨到嘅啫。咁所以你系劲嘅。 系 作战半径1200公里，哇！你劲过大黄蜂喎、啊，大佬。超级大黄蜂都系800至900嘅啫。 系 你咁嚣张嘅数据，你又唔飞架嘢出嚟睇下？ 系咯。 咁你系咪好令人难相信先？ 系。 然之后佢话仲要啊，佢个嚟紧啊装啊装涡扇19啊，涡扇13唔够劲啊，装涡扇19都唔知咩嚟嘅， 13都未搞掂啊。 系啊，唔系佢讲咗啦，涡扇19咩嚟噶？谂紧你俄罗斯边个引擎系可以同佢差唔多咧？我都唔知 道，唔知道、 啊。你讲个 RD33已经系好劲啦， 系都唔算劲啊嗰时，但系问题拣用住先嘅啫嘛。 咪即系摆落呢啲机嚟讲算劲啊？ 系算系咁啦，两副就 系啊。你话仲有国家系会谂住买、啊？咁你请问呢啲国家系咩？系边度嚟嘅咧？ 一大陆， 地底都嚟嘅。 一大陆嘅 嘢，孟加拉都唔买你啦。即系我真系所讲，因为问题孟加拉会觉得，我不如买翻你嗰啲咩歼十算啦。起码我都见过部嘢，呢部都未见过，点敢买啊？所以咧，我个人觉得咧呢单系假新闻。咁但系有人话唔系，咁你喂，咁你啲舰载机唔使搞啊？你都要搞啊？歼十咁废。我同你讲啊，呢、這个世界一山还有一山低嘅， 系低条。 如果你出咗歼三一做舰载机，可能出事嘅机会仲高啊。 系， 即系歼十已经高噶啦，佢仲衰，因为问题歼十佢衰还衰，佢都延咗咁多年啦。 系， 咁但系歼三一搞到呢几年都搞唔到，咁我觉得佢问谁，可能连作为一架飞机啊， 都未得， 佢都稳稳地，所以咧我系超唔睇好嘅。咁嗱，又唔系话我对呢部机好有偏见，但我觉得系唔得。好啦，咁另外咧又系讲舰载机喎，咁咧就有啲人咁讲，就话咧歼十五咧服役之后，其实个战力系好差啦，成日跌机啦， 系 净系跌咗四架啦，咁我讲俾大家听，就我相信都唔止噶啦， 唔止添， 即系你知都四单咯， 四单， 更多啦机会。咁咧就有个咧叫做 Diplomat 吓外交家咧个杂志网就讲，咁咧因为歼十五重嘅问题，同埋咧就冇蒸汽弹射啊嘛， 系 电磁弹射都冇噶嘛，咁所以咧就个作战能力好低，咁呢个大家都知嘅。佢一个近距离嘅发射点同一个远距离噶嘛？ 系。 如果你要差唔多有70%嘅载弹量同载油量咧，就喺个远距离点啦。 系。 如果唔系咧，你近嗰个咧就大概载到一半都冇咯。 哇！去到船 一半都冇， 即系你一般咧已经去到船中，即系个近点咧，船中间起飞噶。 船头啊，船头啊， 船头咩？ 船头啊， 都近住南 翔嗰个点咧，就喺降落区嗰边少少。 系啊，好近， 好长嘅， 去到船尾啊，差唔多。 佢。 如果正常发射就冇咁远嘅，就大概喺南桥前面。咁问题就系咩咧？如果你南桥前嗰短发射区咧，我谂你载到4吨油到啦。 哦， 其实我觉得保守都系3吨嘅啫。如果载3吨油飞得几远 啊？好快玩完啦，三吨油。 佢入面咧就大概有9吨至10吨松啲嘅油，冇记错。 哦， 油系多嘅，但你部机你载唔到咧。 哦， 嗱，有个折中方法，上咗先。我用加油机帮你加。但个问题系咧， 嗰个加油机都有加油机啦，而家都未有。 啊，唔系问题咁，问题系你知道凡真海军都软管嘅咧， 系啊， 你冇硬管啦， 排住咯。 嗱，你冇硬管就真系唔可以用嗰啲咩运八啊，嗰啲油八啊，油20 好似都未有硬管啊。 我当你大陆已经空军已经有嗰啲加油机啦， 全部都系软管嘅啫。 系啦，你硬管嚟噶嘛？ 有硬管咩？ 即系类似，即系如果佢哋理论上嗰啲机出硬管啦， 啊， 我当你出软管啦，好冇？ 系啊。 问题系冇呢啲 platform 啊嘛， 冇 大陆冇啊嘛，最惨就系、是、好啦，跟住依家佢哋伙伴加油就系用翻佢哋嘅伙伴机咯， 系 即系如果你系用 J15 就用 J15 帮你加， 系咯， 咁但系 J15 要自己加吊仓咯， 系咯， 咁所以就都唔会加得多咯， 唔会多， 可能每次帮你加2吨咯， 系咯， 咁你死啦， 你慢慢住喎， 啱啱3吨飞出去冇，因为开 AB 关 系 又冇咗1吨啦， 系啊， 跟住然之后你加翻2吨俾我， 系啊， 我行远多2步咁咯， 系咯， 所以其实佢作战距离咧，其实系连我估啊，系连500公里都冇噶， 系啊， 咁好快。 咁咪斋 500公里都冇， 斋飞过咯，冇打过咯， 系啦，即系斋可以睇住你嚟打我， 系啊， 我睇到啦，但我挡唔到， 系， 所以就好鬼大镬噶。咁咧就而家歼十五咧个问题咧就系、是、理论上如果唔系跌嘅话咧，个飞控系统咧，佢如果你有弹射系统啦，咁你 suppose 就应该系可以弹到出去嘅话咧，就可以敷晒嘅话咧，其实佢系劲嘅， 系 佢系我冇记错系有13个点啊。13个点嘅话咧，应该起码都装到6支格斗，你当佢可以装到4支短， 系 4支短4支长， 哇！ 跟住再加电子吊舱，或者再加3个嗰啲副油箱， 系 咁就好恶啊！呢架机就好恶啦。如果你俾佢飞到上天就， 即系系列不都系可以重装备嘅。 系啊，但系就最惨就系一部咁劲嘅机，偏偏就冇美国嗰啲航母咁劲嘅加持。咁所以就超级惨，咁都系嗰句啦，等啦，等啦。咁大陆就不嬲都系谂住用呢个嘅航母舰，即系嗰个弹射嗰个系咪啊？ 系 去做噶啦，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啦。 系 咁，另外咧就打开弹仓嘅问题咧，就大家系咪歼20咧？嗰次我哋都讲过啦，今日再讲多啲啲啦，好嘛？咁咧弹仓嘅问题就系咩咧？听讲咧就大陆嘅挂4支啊嘛。 系 咁，其实话啲人话挂6支得唔得？其实都得嘅。咁挂6支就短啲咯，咁另外啦，好啦，挂4支咧，我头都唔差噶啦，挂4支都，咁我嗰4支系讲紧射300公里嘛，但我成日都讲吹水噶咋，其实冇可能射到300噶，即系佢应该系咩咧？首先 ，Alex 笑雷达都送唔到300啦， 唔会300系， 系咪第一个问题啦？好啦，我当你得啦，个问题头先我哋咪讲咗一个叫投入范围同波投入范围嘛，你射程系唔代表你 系 中嘅，你去到后尾会脚软噶嘛。咁所以咧，其实 suppose 咧，如果要真系坚中咧，个 G 数要做到好咧，如果你300，我觉得都系最后100。 哦， 其实冇分别，你都系要去到好近先落，好近先射。 系啊， 因为你射就要佢死噶嘛。 系啊， 咁所以我个人觉得啦吓，就应该系冇乜特别。但系有人话 F22 个机身系短过歼20， 系 佢载得多嘢过你，原因点解系咪？ 系 个原因就系因为人哋个进气度靓过你咯。人哋个进气度，即系用嗰只钻石型噶嘛， 系 钻石型嗰个进气度啦，咁佢要求啲嘢少啲嘅，即系佢本身，咁所以佢可以做得短啲，所以短嘅时候咧，佢变咗咧就个仓本身个长度就系 fix 噶啦，再加你个位短啲，咁所以成架机拉匀咧就会短过大陆，而大陆系因为咩咧？就系嗰个进气度 DSI， 系 佢咧要求咧个进气度系长啲嘅，因为佢入面有个点解叫 DSI 咧？因为佢入面有个鼓包。 系 去控制，就唔系用啲阀门嘅，就用嗰嚿嘢嚟控制嗰个入气量嘅大细。 哦， 咁样决定嘅。但系嗰嚿嘢咧，就塞满成个空间。 哦， 咁当然你主要就系你视乎就嗰个鼓包有几长， 系 个进气度咪几长咯。 哦， 咁你技术做得唔好，你鼓包要长啲。 O K， 进气度咪长啲咯。好啦，咁进气度长咗之后，咁你嗰啲位唔可以攞嚟摆嘢噶嘛？ 系啊， 压咗喺度噶嘛？ 系啊， 咁你个弹仓咪摆好啲咯。 哦， 个弹仓摆好啲，咁你。如果都系要个仓中间个设计都要起码有 F22 咁长嘅，你最后咪长匀咯，就咁啫嘛。咁所以咧，相对嚟讲，你话边个技术高啲，大家都估到啦。好啦，但系有啲人话喂，咁如果你咁摆，咁你个机身系咪摆厚啲啊啲弹？ 系， 咁你咪好接近个 成架机嗰个嘅 center of gravity 即系嗰个重心啊。 系， 我话你都戆居啊！呢、這个年代冇战机咧， 系 用 center of gravity 嚟控制个嗰、那个操控性。 冇啦，全部都系 所有战机都系不平衡嘅。 系 不平衡，原因系佢哋依家嗰啲嗰个电脑啊， 系 其实系计晒数噶， 计得好咗。 你啲平衡咧，佢哋自己控制。你 F 十六就 系 噶。系咁，你话所有战机都系唔会有个好平衡嘅 CG 嘅。全部都系会前后啊褪嘅， 系 咁，但系好处就系反而架机咁样咧个操控性仲好嘅。 佢、哦、哋 做得靓，同埋个电脑够劲嘅话， 系 咁，所以咧其实讲呢啲咧都系啲军事知识都系麻麻嘅人啦。即系我想讲，连记者都咁讲嘅，咁啊算鬼数啦吓呢啲嘢就。咁咧当然嗰啲侧弹仓嗰啲我唔特别讲啦，即系嗰啲咧其实讲嚟又系嘥气嘅，即系又系讲你中国设计天下无敌，即系嗰啲咩弹出嚟就唔系美国嗰只摆出嚟然之后 lock 嗰啲。嗰啲咧就 bullshit 噶啦，嗰啲我哋唔特别讲啦。 系， 好嘛，好啦，咁就今集嘅军武演嚟到呢度啊嘛， 好 长少少啊，希望大家中意啊。咁我哋下一集再同大家军武演啊。 好， 好，拜拜。 拜拜。